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担负呢个政治任务就准备落地狱，我话俾你听，因为你个生安白造、礼横节曲、断章取义。 嗱，你如果 我话俾香港，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，唔系掟你鸡蛋啊，就嚟掟你汽油弹啦！我话俾你听，林郑月娥，每样好得意啊！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玉敏踢爆》。今天是2019年的7月2号，在昨日，即是7月1号的晚上，成千上万的年轻示威者包围立法会。咁啊，部分人呢亦都在晚上攻陷了这个比橡皮图章更加不堪的议会。咁有些人形容他们是一种暴徒暴力的行为，咁冇伤人系嘛？硬闯入去立法会，跟住你啲差佬就闪晒，系咪？咁点样叫暴徒咧？请问系咪？凌晨4点，林郑月娥系咪？咁啊叫醒埋呢个政务司司长张建宗、保安局局长李家超、警务处嘅处长卢伟聪，一字排开开记者会，谴责呢啲年青人，话佢哋系暴徒，唔系呢啲咁嘅暴力的行為，令到即係呢一個即係政府咧就非常之反感，係嘛？一定要追究到底咁。喂，作為一個政府，你有公權力，有人犯罪係嘛？或者觸犯法律咩？你使咩講追究做到底啫？你個責任，你行使公權力，你就要將嗰啲所謂觸犯刑事罪行嘅人懲諸於法嘅啦嘛？係咪啊？啱唔啱啊？係嘛？嗱，呢一班年青人，他已經知道自己一定要負上刑責，係嘛？佢係以死相搏，係嘛？犧牲自己嚟守護香港，係嘛？有一個崇高、正當嘅動機，係嘛？但係呢種行為係犯法嘅 ，OK？ 等於你嗰啲人去遊行，違反咗嗰個所謂集會遊行法啊，譬如有集會遊行法嘅話，或者觸犯咗呢個刑事罪行非法集結公安條例。咁你都要上法庭㗎啦，係咪？嗰種叫公民抗命㗎嘛，係咪？所以戴耀廷佢哋話：我哋預咗去坐監㗎啦。咁就即係話你已經準備咗要負刑責嘛。呢班年青人做呢啲行為，當權者梗係會好反感啦，梗係會追究到底啦。但係追究到底使唔使講先？使唔使今日個警務處長行出嚟，仲要展示一啲即係警察啊，俾嗰啲不明液體噴到嘅照片？是吗？受伤是吗？咁啲消防员去救火是吗？如果烧伤是咪一定要展示啲图片俾你香港人睇下呢？俾啲市民睇下呢？即係证明你呢个政府几咁不堪，你呢个咁嘅警察队伍，喂，你係要维持法纪是吗？维持社会秩序，執行任务，行使公权力，你就一定要承担个后果，付出代价，有机会受伤，等于嗰啲衝擊立法會嘅呢啲年輕人，佢都要承擔嗰個刑事嘅罪行，即係被人控告刑事罪行嘅責任，要承擔呢個刑責。因為佢承擔呢個刑責係一個代價，佢個目的係要守護香港，係咪？簡單嘅啫嘛，呢個係咪？所以當啲年青人去到一種時日惡索惡喪。如及於皆亡的時候，要以死相搏，正所謂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喂，他抱住必死的決心跟你搏過的，坐監對他來說有什麼問題？全世界的反抗運動都是這樣的，香港已經很輕微的了。你這班所謂建制派，是吧？即是 揾座釣魚船上曬岸，係嘛？跟住咧就為呢一個咁嘅極權政府助紂為虐，係嘛？行出嚟開記者會，望下你呢班咁嘅人嘅樣子，真係不堪入目，不忍卒睹，個個老滿腸肥，係嘛？既得利益者、權貴高高在上，對啲年輕人係嘛就鄙視、漠視同埋打壓，係嘛？你唔使驚㗎，係嘛？有個龐大嘅政權保護你，你連啲年青人唔會搞你嘅，係咪？呢班年輕人犧牲自己係嘛？要付出即係好慘重嘅代價嚟去做一件咁嘅事，係嘛？佢哋係逼不得已嘅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先至真係叫趕狗入窮巷。你林鄭月娥係嘛？梗係冇瞓覺啦，係咪？趌起身4:00凌晨開記者會，係嘛？計埋啲時差，外國啲傳媒係日頭，咁啊可以報導呢件事，係咪咁解咧？希望喺輿論戰嗰度啊，即係打翻場勝仗，係嘛？轉移視線，但係你都係解決唔到問題嘅，係咪？一個特區政府遭逢22年來最大嘅挫敗同埋恥辱，係咪？但係屬令自知咧，係你自己林鄭月娥同埋呢班狗官一手造成噶嘛，大佬，係咪？你以為而家即係轉移視線，係嘛？集中啲輿論嘅焦點去譴責呢班年青人，咁你又可以贏咧咩？咁你就可以解決到香港而家面臨嘅困局咩？梗係唔得啦，係咪？你決心要同呢一代人對抗，你就要付出代價。我哋就係陪葬，香港市民就係陪葬，係咪？你特區政府嘅所作所為，就係同我哋一代嘅年輕人，主要係呢啲90後、千禧後去對抗。成日都話國家嘅未來主人翁就係青年，你就要同呢啲香港嘅未來對着幹，係咪？你而家去譴責呢班年輕人，佢哋有冇頭目啊？有冇領袖啊？冇噶嘛，係咪？你連揾一個對口去譴責嘅單位都冇，唔係民主黨發動嘅，唔係公民黨發動嘅，唔係社民連發動嘅，佢哋互相之間根本就唔認識嘅。我自己去現場睇過，係咪？但係你睇到最後一幕，大家可以從網上即係睇到嘅佢哋嗰啲文章，係咪？即係我自己睇完就真係非常之感動喎！老實講，有4個年輕人堅決要留低做死事，俾人拉，係咪？警方喺12:00之前晚上就同喺外面嘅嗰班年輕示威者曾經溝通過，話俾佢聽12:00係死線，你叫入邊嗰啲人要撤，如果唔係我哋就入立法會拉人噶啦。12:00呢條死線，但係有一批年青人話我唔走，我要坐喺度等佢拉，係咪？話俾人哋聽，我哋有訴求，我唔係暴徒。但係到最後，即係喺外邊嘅呢一班年輕示威者，都係喺入去立法會，將呢4位年輕人帶翻走，一齊撤離，走就一齊走，留就一齊留。喂，呢一種咁嘅抗爭嘅道德勇氣，你呢班大人有咩？你泛民主派有咩？你而家調轉頭嚟全城去譴責佢，今次泛民就醒目啦，冇講到譴責呢啲年輕人嘅所謂暴力佔領立法會，係咪？呢班年輕嘅朋友以死相搏去守護香港。你呢啲高高在上嘅權貴，呢啲大人，呢啲政治權貴，你喺度苟延殘喘，就助紂為虐。